相信你能量大于一切，一睁眼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慢慢走到你的身后，轻轻拉

事短促短促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真残酷，一天天眼泡无限寻找满足满足。也许只有错实现，在梦中擦亮双眼，在循环之中勇往直前，我的天。 走 ，This girl I need your love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